泰地區爭取獨立的團體揚言，假如任何一名被告被判囚，將會發起示威活動和公民抗命。西班牙當局加派數以百計的警員到當地戒備。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1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90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6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8.2，升3.4；建设银行6.2元，升9仙；中国平安94.6，升1元；盈富基金27.45，升1.5；汇丰控股59.95，升1元；友邦保险73.8，升5.5；美团点评88元，跌4.5；华夏沪深344.7，升5.5；中国移动66.4。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9.869，瑞士法郎7.878，澳元5.308，加元5.942，新西兰元4.944，欧元8.6571。每百日元对港元7.2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38。港金现价报139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22美元，卖出149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報告啲塞車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咁較早前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喺瑞豐花園對開咧，就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啱啱走咗，不過都非常擠塞嘅，龍尾塞翻去窩打路道近住浸會橋面嘅。咁另外咧，而家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需要實施間歇性通車嘅措施噶，因為受到較早前嘅壞車事故影響，而家獅子山隧道沙田方向咁要實施間歇性通車，而沙田出口咧就仍然係交通繁忙嘅。咁至於獅子山隧道而家去沙田啦，龍尾就分別去到浸會橋面同埋觀塘道近住啟業村嘅，即係話獅子山隧道而家出入都係繁忙嘅，可以話大家或者試下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另外咧，之前彌敦道北行去深水埗方向，喺油麻地文明里中線咧就發生過交通意外，意外就清咗場，不過都係擠塞，龍尾近金粟街。仲有就係培正道啊，培正道去窩打路道方向，喺培正中學對開嗰度咧都曾經有意外，清咗場噶啦，多車啲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正常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多车，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多车嘅，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半山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港安医院。九龙方面啦，公主道南行转上去何文田村咧，非常多车，龙尾排到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咁啊，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都系塞车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远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塞车嘅，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要提下大家啦。咁啊，港铁咧，除咗轻铁同埋机场快线，所有铁路线咧就维持服务嘅，但系列车就会去到列车服务咧，去到今晚10点咧就会结束噶啦。咁啊，轻铁线路咧就而家轻铁嘅路线啊，705、706、751、751P 喺天水围区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嘅。751线咧喺屯门区咧系不停有外站，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最后提提大家，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点正。 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9，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一嘅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禁蒙面法咧生效咧已经超过咗一个星期啦。咁喺过去嘅周末同周日啦，亦都咧有一啲嘅公众活动啦，有一啲嘅示威咧系进行咗嘅。咁但系咧，我哋睇翻过去嗰两日嘅一啲嘅状态啦，似乎就同之前咧有一啲系唔同嘅。包括咗咧喺礼拜六嘅时候。有人啊，就似乎系单独行事咧，而系向咧营运之中嘅港铁站咧掟咗燃烧弹嘅。咁嗰个就系讲紧系九龙塘站近真光里嗰边嘅出口嗰度。咁然之后咧喺星期日啦，亦都有一啲嘅场面咧值得关注嘅。喺观塘嗰度啦，咁警方咧就因为系要进入去观塘嘅港铁站嗰度做一啲嘅行动，咁。有一啲嘅传媒画面就影到咧，当有一队警察行到入去嘅时候，咁侧边咧其实系有好多人叫骂噶。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一名嘅应该系男子啦，就用利器咧割伤咗其中一位经过警员嘅颈部嘅。咁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咧，就喺将军澳啦，夜晚嘅时候咧系有一啲嘅警方亦都承认咗啦，佢哋系派出便衣嘅警员咧，系喺入边执行做一啲嘅行动嘅。咁但系就有一位嘅男子咧，就被一啲嘅示威者咧，佢哋睇到，咁然之后咧就问佢究竟佢系咪警察，要尝试除咗佢嘅口罩。后尾亦都喺佢嘅身上咧，发现一支嘅伸缩棍。咁跟住嗰位嘅男士咧，就遭受到有人嘅殴打啦吓。咁啊，其后咧，警方亦都系发出咗一份嘅即系新闻稿噶。咁佢哋就个声明咧，就系话证实咧系有两名喺将军澳执勤嘅便装警员被围堵同埋被追打嘅。咁事后咧， 防暴警察是到场驱散人群，亦都是派人尝试将被人掟咗落去坑渠嗰一支嘅伸缩棍去搜杀，但是就并无收获。仲有另一个值得关注，就是在旺角弥敦道一带，有一架警车的花槽旁边是传出了一下巨大的爆炸声，是昨天夜晚发生的。咁事后咧就有人喺泥入边咧挖出疑似电芯啦、电路板啦、手机啦、电话卡啦呢啲嘅物品嘅。喺今日晏昼嘅记者会上面，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咧，佢喺开场发言嘅时候咧，就批评示威者周末嘅佢哋嘅行为咧，就系认同罪犯，话佢哋嘅行为系针对警察同市民，亦都话咧就系、是、形容即系而家系长时间有一个暴动嘅罪案发生，形容系一个暴乱嘅状况。佢亦都话咧，嗰啲人士嘅出发点咧系想针对警员攞命，例如咧有警员咧被利器割颈，更加系发现咧首次发现系土制炸弹，行为咧系同罪犯同騙徒相比咧，係更加邪惡，超越市民可接受嘅範圍嘅。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點睇咧？而家種種示威嘅時候咧，所發生嘅一啲嘅現象咧，咁今日咧，我見到有報章啦，佢個標題咧就寫係搶槍戒頸，示威者以暴逆暴，係咪達到一個咁樣嘅境界咧？電話號碼1872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14日朝早9点，立法会财委会加开会议，继续选举正副主席。多个民主派不满财委会主席陈建波未有咨询其他议员，就决定今日开会。议会阵线毛孟静： 我哋另外有超过20人系同佢竞逐噶嘛？咩叫做啊？選舉公平的原則你知不知先？你連最基本的詢問委員的時間你都沒有啊。 陳建波： 我經驗就是呢，我每次他們開會呢是零啊，或者最多兩三個反對派為開會啊，全部靠建制派撐住啊。這個議會沒有建制派，我們想了很久了，香港。 11点半，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出席网上节目时表示，不认为订立蒙面法造成反效果。他认为法例生效之后，上街的人数已经减少。 我不觉得应该是反效果，啲人的回应是一个问题，但我发觉很多是不明白的。好似嗰日电视有一位女士讲，佢话点解唔俾我哋戴口罩啊？咁唔通我感冒都唔可以戴口罩咩？咁其实唔系，你可以随时可以戴口罩。 下午4点，警方回应周末多宗针对警员的袭击行为，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 昨晚在旺角，我们警方第一次是发现有人制造和使用一个用手提电话遥距控制的土制炸弹。当时呢，那个炸弹是在一架警车不足2米的距离爆炸。这个事件反映出呢，暴徒针对我们警务人员的暴力已经是越来越激烈。昨天下午在观塘区，我们有警员在处理一宗刑事毁坏的案件期间，被一个暴徒是近距离用利器是袭击颈部。另外昨晚在将军澳，有2名便衣警员亦都被一批暴徒是按住来打。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最近咧示威者佢哋有一啲嘅人士啊，所採取嘅行動係咪越嚟越針對警察咧？咁大家有啲咩分析咧？打嚟1872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係警司協會嘅主席陳文德嘅。陳文德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过去嗰两日啦，即系你哋警方警员咧去执勤嘅时候，都面对住唔同嘅情况啦。其实你哋睇翻过去嗰两日嘅情况，同以前警员执勤嘅时候，即系过去嗰好一段时间啦，执勤嘅时候所面对到嘅状态，系咪有一啲嘅唔同，或者系恶化咗咧？ 我諗即係而家其實即係呢一個事件咧，即係發生超過咗四個月啦，咁啊好明顯睇到嘅，咁啊尤其是呢幾日咧，都頭先即係響廣播裏面咧亦都講到啦，咁其實即係啲暴徒響一啲暴亂裏面嚟講咧，佢哋使用嘅武器啦，佢哋而家做嘅破壞嘅行為咧，係越嚟越廣泛。咁至於針對我哋即係警務人員咧，由最初即係響可能響一啲網絡上面即係教人哋，或者可能係話去蓄意針對警務人員執勤嘅時候咧，就係做一啲攻擊。咁啊，由最初嘅即係話可能係只係講下嘅啫。咁而家好明顯睇到咧，就係即係下下都係攞命。咁即係話對於我哋前線執勤嘅警務人員咧，係帶嚟一個非常大嘅，無論係心理上或者係實質上嘅傷害。 警員嘅人身安全，你哋有啲咩關注啊？ 這個一定係放喺我哋嘅即係呢個頭位嘅。咁我哋警務人員，即係其實都唔單止係警務人員啦，包括咗我哋除咗話你話我哋嘅警務人員，佢哋嘅家人，甚至乎係香港嘅廣大市民，如果生命係受到威脅嘅時候，我哋即係作為警務人員咧，去保障佢哋嘅生命安全咧，這個係一定刻不容緩嘅。咁所以咧，我諗最重要一件事就係話，當然啦，如果我哋警務人員要即係能夠係即係有效率咁樣去執行我哋嘅職務嘅時候咧，我哋首先都一定要保障到自己嘅生命安全先，咁或者個人嘅安全先。所以我哋響呢一方面咧，譬如你話我哋嘅保護裝備上面咧，咁其實你都見到，其實而家我哋執勤嘅人員嘅保護裝備都係好充足嘅。 會唔會係要求你哋嘅管理層咧，再就住你哋嘅裝備啊，或者其他方面啊，可以再幫你哋做一啲嘅添購添置，或者會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嘅方法咧，去保護到你哋嘅人身安全咧？ 其實咧，喺過去四個月咧，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啦。咁亦都係即係我哋同我哋嘅管方咧，都係一路都係檢視、檢討我哋自己同事嘅一啲個人裝備。咁譬如最初我哋唔知道，原來有一啲暴徒或者係一啲佢哋所謂自己係和平嘅示威者啦，佢哋用一啲雷射筆去傷，用雷射光去傷害我哋同事嘅眼睛呢一啲咁嘅行為嘅時候咧。譬如我哋之前咧都冇一啲啦，可以能夠係抵抗用雷射光傷害同事嘅眼鏡。咁而家其實大部分嘅同事都已經有，咁所以咧我哋係會不停咁檢討，去睇下我哋嘅個人裝備、保護裝備嗰方面咧係有咩不足，或者可能可以更加好咁去即係保護翻我哋嘅同事。但係喺而家呢一樣即係喺而家呢個時期咧，或者呢個時間點裏面咧，我就認為我哋嘅保護裝備咧係即係都應該係好好嘅。 但係亦都會唔會同你哋嘅管方咧去約見去傾一傾你哋最近所面對到嘅情況或者威脅咧？ 其實呢一件事咧，我哋一向都係有做嘅，即係其實呢件事件一路以嚟，甚至乎呢件事件未發生嘅時候咧，我哋作為即係警察評議會嘅四個嘅職方嘅協會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會定期同我哋嘅管方高層係見面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最近呢四個月裏面嚟講，我哋嘅見面咧就係多數都係討論翻即係我哋同事嘅福祉啦，同埋即係話保護裝備啊，或者可能係行動上面，我哋可能會留有啲咩嘅觀察，我哋都會討論。 嗱，我見到咧就係今日有報章啦，佢個標題咧就係用話示威者以暴易暴，其實。發展到即係而家嗰啲嘅人士咧，用一個好相當之強烈嘅手法啦，係針對警員嘅人身嘅時候咧，當中會唔會係存在緊一個互動嘅關係呢？即係警方可能係喺高壓力之下，佢哋都面對好多不同嘅情況，佢哋會用一個比較重嘅力度去處理呢一啲嘅即係示威嘅人士或者係衝擊嘅人士。咁但係呢個會唔會反而係成為咗一個我哋叫做即係循環？當你哋係越強力嘅時候，佢哋亦都係用一個越強力或者係即係冇咁去克制嘅方法咧，去同你哋做一個即係應對咁樣咧。 首先咧，就你頭先講啦，即係話有一啲報章佢用嘅字眼標題話以暴易暴咧，我覺得呢樣嘢係荒謬嘅。有好多時候咧，我諗即係有啲有心人咧，就係用一啲即係奇怪嘅理論或者一啲謬論咧，去將整件事去所謂合理化。首先咧，如果你話以暴易暴咧，我諗我只係咧能夠同意咧，就係話而家啲暴徒咧用緊一啲暴力嘅行為，佢哋嘅暴力行為唔單止係話。即係破壞好多即係社會嘅設施啦，對一啲即係唔同意見嘅人或者無辜嘅市民咧，用暴力去傷害啦， 去肆意毀壞好多唔同嘅即係公共設施啦，同埋傷害我哋警察之外咧，咁我就贊成佢呢一部分咧，就係要暴徒用暴力去傷害緊我哋香港嘅社會。咁至於我哋警務人員用武力去執法嘅時候，佢形容為呢一樣嘢係叫做以暴易暴嘅暴咧，係完全我係覺得係唔同意。咁我諗最重要一件事啦，就係話點解佢哋啲人要抹黑，或者用一啲假消息，或者用一啲好片面嘅一啲消息來源去即係去詆毀或者抹黑我哋警隊。咁好明顯就係想即係將我哋嘅公信力又好，或者我哋執法嘅能力度好去削弱咯。咁所以我希望最重要係做出一個即係好重要嘅呼籲啦，即係市民大眾咧，應該真係一定要同呢啲暴徒用暴力去毀壞我哋社會安寧，同埋傷害我哋香港社會，一定要同佢哋劃清界線。有啲人咧以為，我冇做到一啲暴力行為，我冇破壞，我只不過就喺佢側邊度，即係喺度叫囂啊，或者可能係喺度我哋成日話叫做起哄，其實都係做緊幫兇。因為你哋如果係幫一啲暴徒咁樣去壯聲威嘅時候咧，或者呢啲暴徒匿埋喺一啲所謂嘅，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喺平時啊喺側邊嗰度起哄或者之後叫囂嘅人嘅時候咧，就令到我哋執法上面咧都係會增加咗困難。 嗯，但係實際嘅情況咧，陳文德我哋睇到咧，市民係對於警方嗰個最近嗰個執法咧有好強烈嘅不滿嘅喎，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有陣時警方去執行行動嘅時候，就係旁邊有好多人會用一啲嘅語言去話即係警方你快啲走啦等等咁樣。其實會唔會係過去嗰段時間警方所使用武力嘅級數，亦都係令到啲人佢哋覺得喂，我係要用一個更加強力嘅方式咧去反抗咧？ 嗱，你話即係有一啲市民響即係響一啲事件上面嘅時候咧，就起哄啦，或者係話即係不停咁去侮辱警察嘅時候咧，呢樣嘢係我都有留意到嘅。咁而呢樣嘢都係唔理想。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呢一啲市民佢哋會做出呢一啲咁嘅行為嘅時候，我諗最重要一件事就係佢哋接收到一啲點樣嘅資訊，或者可能係話即係睇咗啲咩嘅所謂嘅資訊，佢而覺得即係點解咁不滿可能我哋警方所使用嘅武力咧？咁我諗就大家一定要深思一下，就係話第一就係你接收到嘅資訊係咪事實嘅全部，定係好片面嘅？第二樣嘢就係你接收嘅資訊係咪其實係經過人哋有選擇性地去提供俾你哋咧？咁我諗最重要一件事就係話，我諗無論邊一個香港人即係政見係點樣唔同嘅都好，其實即係如果冇暴力嘅出現，如果冇堵路、冇破壞嘅話，警務人員是不會出現在那個地方的。 是但有不少人呢，他們是看著網上的直播，而網上直播呢基本上都是相當之長時間，只要他留在那裡看，就是前面後面發生什麼事都看完，也都真的有些畫面看到呢，就是警方在執法的時候對待一些可能是已經是制服了的人士，他們繼續會是譬如用警棍、啊、等等去、就是要 去打他，又或者有一些人士似乎是老人家不是太大的反抗能力，但是都比较强力地去压他落地下。那市民是真的看到这些画面的噃。 我想这样啦，你说看到一些即是画面的时候，亦都要看一下即是他拍摄画面的时候呢，那你往往其实你都可能会留意得到啦，很多拍摄的时候呢，只是将个镜头呢只是无时无刻都是影住警务人员。究竟即是在这个警务人员去执法的时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有没有影到其他即是一些暴徒，或者可能是说触犯了一些犯罪行为的人士，究竟在之前做了什么事的时候？我想这件事对大家要公平公正一点咯。其实即是不是一个即是事实的全部？究竟如果那个警察执法之前是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为什么下下你都看不到，而是个镜头永远都是举世无为地只是影着个警务人员做什么呢？这样我想可能大家要深思一下这个。 但你们怎样去看呢前线警员他的情绪状态呢？譬如我们真的见到在画面上面有些前线警员呢，虽然你的高层讲了就说不理想，但他们依然是会用曱甴啊这些有什么言辞呢去话那些的示威人士。其实亦都见到有一啲嘅情况咧，似乎系侧边净系得记者嘅，但系佢哋都掹咗支枪出嚟咧，去即系做一个示警。当然亦都有啲好快又收翻支枪啦。你点睇佢哋嘅情绪状态咧？ 我想呢，即係呢件事件已經發生咗超過四個月嘅時候呢，咁其實大家都睇到呢，我哋警務人員長時間工作，無論真係呢一個心理上面又好，心理上面又好，或者實質上呢生命呢或者個人嘅安全都係受到好大好大嘅威脅。咁我諗長時間即係受到一個咁即係緊張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好多時候呢你都知道呢，出面即係執勤嘅時候，喺個地裏面工作嘅時候呢，實際上係有啲暴徒亦都係即係用致命嘅武器啦，包括咗硬物啦、利器啦，想攞我哋同事嘅命。我諗今日亦都即係喺記者招待會裏面，啊，等 Sir 都有講過啦。咁其實第一次都發現咗有土製炸彈添。咁我諗最重要喺呢一件事情上面嘅時候呢，我真係一定要呼籲好多，無論你話佢係記者又好，或者係一啲嚟現場所謂嘅睇熱鬧嘅街坊又好嘅時候呢，一定要同我哋正在執行嘅同事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 明白。 因為所謂如果你話喂，你下下都好近，或者所謂嘅零距離喺我哋嘅同事側邊嘅時候，正如觀塘啱啱發生嘅嗰單案件，即係我哋嘅同事嘅頸部受傷嗰度。嗰、那個暴徒你就係見到佢其實就係即係喺人群之中或者記者人群之中咁樣去悄悄咁接近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其實即係一個安全嘅距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呢，如果你話 咁樣嘅陳 Sir， 喂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就嚟五點半新聞，五點半新聞之後呢傾多兩句好唔好啊，轉頭再揾你啊，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Now 新闻台，一名车长在旺角警署附近怀疑后脑中布袋弹受伤之后，被警员押入警署扣查，两个几钟头之后获释送往医院治理。Now 新闻台话，车长在警署期间被暴力对待。警察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承认，事发的时候曾经向车长倒地的位置发射布袋弹和橡胶子弹，警方会主动跟进，会保留相关闭路电视和当值记录，并向当值同事详细了解。至于为什么在车长表明身份之后仍然被警员以索带反绑双手，江永祥话当时仍然有疑问未解决，而且情况相当危急，因此警员决定用索带将车长带返警署。他又话当澄清疑问之后已经释放车长，并没有作出正式拘捕。警员之后亦都有让车长致电同事和新闻机构负责人报平安，再召唤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他承认安排看医生方面有改善空间，详情需要再了解，对于沟通上出现误会表示歉意。一名警员昨日在观塘被人以利器从后割伤颈部，警察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说，这名警员右颈有3-4厘米的伤痕，静脉和神经线断裂，已经做手术驳回，现时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說，已經拘捕涉事男子，暫時被控意圖謀殺，但最終要同律政司商討之後再決定罪名。他強調，無論是傷人或者是意圖謀殺，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他又表示，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一直有調查網絡上有關襲警的言論，必要時會作出拘捕。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下午到联合医院探望受伤的警员，逗留10分钟之后离开。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形容刚刚过去的周末情况为暴乱，表示暴徒针对警方的暴力行为越来越过分，似乎要拿命。有警员在观塘被近距离以利器割颈，在旺角首次发现以手提电话遥距控制的土制炸弹，并在距离警车不够2米的位置爆炸。有警员被暴徒追打导致流血，亦都有人起飞脚踢向警员头部。警方就四宗的袭击案共拘捕4名男子。爆炸品处理科警司李展超说，形容是有关的炸药和世界各地恐袭手法雷同，认为整件事是暴徒有意图杀死和严重伤害警务人员的行为。 争取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团体今晚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并已经取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是禁止蒙面规例生效之后首个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反修例集会。警方今日向主办团体发信，提出新增条件，要求主办单位提醒参加者遵守禁止蒙面规例。信件指，根据规例，任何人不得在公众集会的时候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识辨身份的蒙面物品，否则即属犯罪。主办单位有责任提醒参与者遵守，并协助警方作出相关呼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清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中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马加烈医院对开，就是清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中快线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就排到去马加烈医院对开。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过了嘉华国际中心，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班仔，现在车龙短一点，龙尾只是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还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啫。狮隧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了。狮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有车龙了，龙尾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雅色士道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反方向出去尖沙咀仲是好塞车，跟住九龙医院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狮隧的九龙出口。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口都是挤塞，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上香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在五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和警司协会的主席陈文德傾緊过去一段时间一些人士针对住警方的一些攻击行为。电话旁边请回陈文德出来先。你好陈文德。 喂，陈燕平好，大家好。 是啦，头先因为讲到一样嘢嘛，就是前线警员的即是心理的或者是情绪状态嘛。咁你就即是叫大家喂在警方去執勤的时候呢就不要零距离啦。是的，咁当然即是可能是不是即是当事人即是在街道围观的人他们要怎样保持返自己一个安全距离，咁他们要考量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留意到过去那段时间警方去執勤是真是一段时间，咁当然佢会面对一啲嘅压力，但系唔系失去咗佢哋嘅冷静同埋一 个判断力咧？因为点解咁讲咧？譬如就系头先提到嘅，有一啲嘅警员佢哋会系嗌嗰啲嘅示威人士叫做曱甴，即系纵使其实你哋高层都讲过喺记者会度讲过话唔理想噶啦。咁另外亦都见到咧，譬如有一班人去围观，甚至系有一啲呼喝警察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咁警方就当场嘅警员用翻啲比较挑衅性嘅说话咧，你出嚟啊，你出嚟啊，即系之类咁嘅语气咧，同嗰个人去做一啲嘅对话嘅。咁因为警方咧，应该警队应该系受过训练，同埋大家会期望佢哋系冷静而克制地去执行佢哋嘅任务噶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过去嗰几个月，警方系咪渐渐前线警员系咪渐渐失去嗰种嘅冷静咧？ 我谂咁样啦，即系大家都系人啦，咁啊，其实系你讲得啱嘅。我哋警方咧，警务人员咧系接受过呢个专业嘅训练嘅，应该系克制嘅。咁但系咧，我谂最重要一件事咧，就真系希望大家你哋都要即系去理解一下咧，有好多嘅即系响即系嗰个现场里面嘅，无论你话暴徒又好，或者系持一啲即系比较偏激嘅意见嘅人都好咧，佢哋系长时间不停咁用粗言秽语非常之侮辱嘅字眼呢近距离不断咁样去辱骂我哋警务人员。咁我諗最重要一件事就即係话你可能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俾人闹一两句你都觉得已经好难顶啦。我哋嘅同事嘅前线人员呢係即係可能讲緊係八个钟十二个钟係不停咁俾人辱骂嘅时候。我諗最重要一件事係咪大家想即係觉得咁样係一个即係优质嘅公民社会应该有嘅态度啦。我諗第二样嘢就係话係你话我哋啲同事嘅时候你话係咪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即係反应又好或者讲说话又係咪有一啲可能可以改善嘅地方或者可能係话应该要更加克制嘅地方嘅时候。我諗呢樣嘢我哋都係會盡量去即係話即係作為指揮官呢同佢哋講即係話我哋應該要表現專業啲嘅咁樣嘅。我諗呢啲可能係有改善嘅地方。但我希望即係喺現場又好示威人士又好咁無論係你話係一啲即係所謂比較和平啲嘅時候呢我都覺得佢哋應該係要即係對返我哋嘅專業警務人員呢應該係嗰個態度上係應該要禮貌翻啲啦。 嗯，人有情緒反應，依個係正常嘅。不過咧，由於警員咧，佢哋係持有武力噶嘛，佢哋係有武器在身噶嘛。咁會唔會應該我哋對佢嘅要求高啲？就係即係前線佢哋面對嘅情況唔係太理想，但係都應該係要盡量克制啦。 系呢、這个你话有个合理嘅期望呢样嘢，我谂呢个系好正常嘅。咁当然啦，你话作为一个专业嘅警务人员嘅时候，系你话身上边我哋当然系有武力，但系你话即系只系你话哦，如果我哋受到即系市民或者系一啲即系现场嘅一啲市民起哄或者系不停咁辱骂嘅时候，我哋都系尽量系表现克制嘅。 嗱，警队咧就应该系政治中立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咧，有一啲嘅报道啦，就指咧有啲嘅警员应该系开咗一啲认证咗嘅微博嘅，然之后亦都喺嗰度咧，讲佢哋自己嘅一啲嘅意见啦，譬如称啲人系示威者系曱甴啦啊等等啦咁样，咁亦都咧系譬如刘泽星警长啊，亦都喺微博嗰度咧， 刘泽基 唔好意思啊吓，刘泽基警长佢亦都喺个微博嗰度咧。就话应该要将连登网站同埋民阵列作恐怖组织啊等等呢一类，其实你哋啲即系伙计咧讲呢啲言辞咧，系唔系已经即系超越咗嗰个政治中立嘅范畴啦？ 我谂最重要一件事就系可能好多同事都系其实对于而家香港社会嘅乱局或者一啲混乱或者系。覺得呢個城市嘅而家呢個地方嘅一個安全環境咧，大家都係愛之心，即係亦都係好緊張啦。咁我諗最重要一件事就係話點樣去恢復翻成個社會秩序嘅時候，我諗大家都係應該要不遺餘力去即係同暴力劃清界線。我諗最重要就係話，無論你警察又好，或者係市民又好嘅時候，即係如果你話單靠警方執法係唔夠，我諗一定要市民合作，大家一齊同暴力同埋暴徒割席，咁樣先至可以恢復翻個社會秩序。 嗱，最後一條問題想問啦，就係、是、今日咧有報章做咗一個獨家嘅報導，就話因為警隊咧整體有超過30,000+人手啦，咁但係實際上前線嘅人士咧係不足10,000+人咁樣，仲要輪更嘅，咁所以就話有個消息咧係政府進一步去研究係咪同其他嘅紀律部隊臨時借人嚟擔當特別任務警察去處理一啲嘅 即係非前線抗暴工作咧等等，你點睇呢啲咁嘅報道啊？夠唔夠人 咧？首先第一件事咧，就即係對於呢一個係一個猜測啦，我自己都冇掌握資料。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嚟講咧，而家即係而家要點樣止暴制亂，或者令到即係香港嘅社會秩序能夠恢復咧，我諗就一定唔係淨係得警方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去負責，係整個政府同埋整個社會都要一齊去負責，去點樣去令到香港嘅治安或者個社會秩序能夠恢復。咁所以咧，我諗最重要一件事咧，我都係喺度呼籲啦。所有嘅廣大市民、香港嘅市民咧，就唔好參與呢個非法活動啦。 明白，但係你哋覺得需唔需要有人幫咧？ 我諗最重要，任何即係你話其他政府部門一齊能夠攜手合作，用一個跨部門嘅形式一齊幫手，可以令到香港恢復社會秩序，我一定歡迎。 明白，喂，多謝曬你，陳文德傾到呢度啊，唔該曬 嚇， 拜拜嚇， 拜拜， 拜拜。陳文德係警司協會嘅主席，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咁其實咧，我哋今日亦都留意到啦，有一班嘅學者佢哋都開咗一個記者會嘅，咁啊亦都講到咧最近嘅市面狀況。電話旁邊即刻請嚟咧係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蔡子強你好。 你好。 嗱，你哋今日个记者会咧，就系想讲，即系联合作出呼吁，希望各方保持克制。主要呢个信息系想同边一边讲嘅咧？ 我哋今日嗰、那个即系要求有几点嘅。第一点咧，就系我哋最近有一个担忧咧，好大嘅担忧，就系而家系咪有一啲人咧，因为会局势不稳咧，作为一个理由咧，就系、是、向政府施压，或者政府亦都会藉住呢个理由咧，去將個區議會選舉咧押後或者取消，咁所以咧，即、就、係、是、我哋覺得，如果將個選舉押後同取消咧，係喺一個香港歷史上邊一個好嚴重嘅開壞咗個憲政嘅先例，因為佢剝奪咗市民嘅投票權，亦都咧即係令到大家對成個制度嘅信心咧係會大幅度削弱。咁因此我哋嘅要求係有幾點，你頭先講係其中一點嘅，我哋擺喺前邊嘅要求第一個就係我哋咧即係敦促政府咧，唔好再去 DQ 呢一個候選人，然後咧即係剝奪咗某啲人參選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唔好直顧咧去押後同埋取消個區議會選舉，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咧就係我哋各方亦都希望能夠咧克制，然後咧即係因為我哋一見到咧即係發生一啲新聞，我哋都見到啦，譬如話各個陣營都有佢哋嘅候選人咧，即係喺佢哋嘅參選者啦，而家咁就去喺。譬如在街邊進行這個競選活動的時候受到滋擾甚至受襲，不同陣營候選人都有，甚至有一些即是耳辦是遭到這個即縱火和破壞的。所以我們第三點的要求呢，就是說我們希望呢能夠呢各方都能夠保持克制，然後呢能夠令到選舉呢可以在公平、公正和和平的情況之下進行，然後呢給個選舉結果呢去自己講出嗰個民意嘅呢一個民心嘅向背、民意嘅取向，咁所以我哋係三個要求。你頭先提嘅只不過係第三個要求 嚇。嗱，但係第三個要求咧，亦都會係牽涉到第二個要求噶嘛。嗱，當然 DQ 嗰度就係由政府佢哋嘅行為去決定噶啦。咁呢個就即係唔會受到即係市面嘅情況去影響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到押後或者取消選舉咧，政府亦都可以係藉由咧話市面嘅狀況個衝擊係比較大不穩咧，而去做一啲取消或者係押後咁樣嘅決定或者係動作噶噃。咁所以会唔会个关键位咧，可能系要翻就系市面上嗰啲嘅示威人士，佢哋用啲咩方法去表达佢哋嘅诉求咧？ 我估又唔系好似你咁讲嘅。我哋喺个记者会入边，几位学者嘅睇法都好清楚嘅，就系话喺外国入边咧，即、就、系、是、我哋唔希望香港啦发生到好似喺其他啲即系发展中国家，甚至当年嘅北爱啊等等咁样嘅情况，就系、是、我哋都唔希望嗰啲情况出现。但系嗰啲情况出现咧，就唔代表咧。即係你可以因此咧而將嗰個選舉咧係押後同埋取消。即係話個選舉入面如果有一啲唔公平嘅出現咗，呢樣嘢大家都唔想見到，而大家都呼籲咧唔好出現。咁但係你唔係因為嗰啲嘅理由咧，然後可以任意將嗰個選舉押同取消，因為大家都明白咁樣會造成嗰個對個體制嘅破壞同個傷害係更加大嘅。咁所以係兩樣嘢嚟嘅。我哋嘅立場係好清楚嘅，就係我哋敦促即係政府，我哋咧希望各方能夠克制。然後能夠令到選舉公平公正咁進行， 但就唔係調翻轉個邏輯，咁跟住咧政府可以因此咧而任意咧去押後或者取消個區議會選舉。譬如話，頭先我哋有好多學者喺個記者會都提到，如果真係有人覺得嗰個選舉係發生咗啲不公平嘅嘢，咁其實喺現有嘅司法體制下，你可以去提出選舉呈請啦，去令到嗰、那個即係譬如話個法庭個司法機構咧，去判決嗰次嘅選舉係咪有效咯。咁其實喺香港歷史上面有一啲選舉咧，都係要進行重選嘅。咁大家都知道咧，最新嘅例子就係呢一個講緊即係 DQ 候選人嗰樣嘢啦，咁樣。咁你能唔能夠會因為我哋有嘅學者都問到，如果你因為覺得即係 DQ 候選人可能會引發呢個選舉呈請，然後既然係咁啦，我哋就將全部立法會選舉叫停咧、 嗯？ 政府亦都唔會咁做，政府嗰個選舉都係繼續進行，然後將嗰個爭議咧真係發生嘅話交俾嗰個法庭。咁所以本身我就係話，我哋要澄清嘅呢樣嘢就係話，我哋係好清楚希望選舉係公平公正，希望各方咧能夠咧俾個選舉一個咁嘅機會進行，但係就唔係將佢調翻轉嚟講，就係因為可能有呢啲嘢發生，而政府甚至喺一個咁早嘅階段咧，就已經提出咗即係話呢一個押後同埋取消個選舉。 嗯，明白，相当之清晰。嗱，咁但系讲到各方克制嗰度咧，你哋对于或者你自己咧，对于而家嗰个嘅即系示威或者系警方同示威者之间嗰个情况咧，有啲乜嘢嘅研判啊？ 我相信咧，即系话对于而家边一种抗争手法先至系一种即系适当嘅抗争手法咧，其实唔同人有唔同意见。就算系我哋今日出嚟嘅几位学者，可能对于一啲分寸嘅问题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咁呢一樣嘢，我哋未必係可以喺短期入面去討論，就係話邊啲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等等等等。咁但係我哋今日嗰個焦點就係擺咗喺個選舉，我哋諗一個好清楚共識，就係話如果你押後同埋取消個選舉咧，只會令到而家嘅情況咧係更加爆炸性升級，更加惡劣。咁嗰陣時再講其他嗰啲嘢，其實意義都唔大。咁所以本身我哋提出咗一種善良嘅意願嘅呼籲啦。一方面有針對政府，亦都另外一方面希望各方可以咧能夠有一啲嘢，大家咧都唔好俾佢發生。咁啊，但係你話究竟邊一啲抗爭手段？頭先講係即係係一種恰當等等嘅，我覺得我唔想喺呢個時候將嗰啲問題咧撈埋一齊嚟講。 嗯，咁但係各方克制，即係呢句嘅。 我哋有提到嘅，譬如話舉個例子，即係我哋咪見咗一啲候選人，各個陣營都有喺街頭嘅選舉受到滋擾，或者甚至受襲。我想新聞上面大家都見到，有啲即係耳辦係受到呢一個破壞或者縱火，咁我哋睇得好清楚嘅就係我哋唔希望呢一種情況咧係會發生，我哋呼籲大家咧都能夠咧勸止呢類行為，咁呢個立場我哋好清楚。 明白，即係最後就係用選票去顯示翻你自己嘅睇法啦，呢個係你哋想傳達最重要嘅信息。 冇錯，唔該。 好多謝你，蔡子強，唔該曬，拜拜 嚇。 蔡子強係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電話號碼187231，針對住對即係警方嘅襲擊，同埋頭先阿蔡子強咧，佢哋去呼籲各方克制，你點睇呢？打嚟187231，同我哋傾下。 唔得， 唔准啊！ 唔俾打机，做功课。 乖啦，听话啦。 食菜啊！ 着翻件褛啊！ 食饭。 选择嘅权利人人都有，但系包唔包括小朋友呢？为咗教育同保护子女，家长有时不得不违背小朋友嘅意愿。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倾下咁样做算唔算侵犯幼儿嘅权利？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又系我啦，萧叔叔。今日咧，我哋讲翻少少英式英文。我哋好多时候系去到英国咧，听到当地人好多时候都会用到嘅一啲字眼。但是呢在香港或者美國呢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會聽得明白的字。我們今天先講一個叫做 Naked K-N-A-C-K-E-R-E-D One more time K-N-A-C-K-E-R-E-D Naked 大家跟我讀多次 Naked 個意思就是很累的意思、美國人、啊、或者加拿大人、啊、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呢通常都不會用這個字，但如果你跟一個英國人說呢他就會覺得咦這麼英式的你這個字 Naked 例子 Oh I'm really naked 大概意思就是 I'm really tired or I'm really exhausted 咁嘅意思 ，knackered。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啊，你有啲咩睇法咧？电话旁边有听众邝先生，邝生你好， 你好燕平， 系邝生系。 我想而家个形势四个几月搞到今时今日咁嘅地步咧，我想警民之间呢个矛盾同埋冲突咧系化解唔到噶啦。 嗯， 我琴日咧系我人生第一次食催泪弹。 嗯， 咁太详细嘅情况我唔讲啦。但系琴日咧，其实喺荃湾咧，四点零钟嗰段时间咧，其实唔系好多示威者噶咋。 嗯。 是大部分无论在路面在天桥在警即是在荃湾大学道和山道附近一带呢全部都是途人来的。 嗯。 当然我是其中一个啦。但是警方呢我提亲眼真的第一次亲眼看着呢防暴队是完全没有任何指示就开出来弹。 嗯。 而且呢他是正正式式向着人群度开的。 嗯， 咁你会令到真系啲人真系好嬲噶，咁所以琴日咧，当警方上去天桥，去到全身天地咁样想驱散或者我唔知佢系驱捕定驱散啲人咧，市民大众真系好兴嬲到不得，系不断闹佢哋噶。 嗯， 我都俾个警察闹啊。 嗯，系。 即系我觉得你唔系，我完全明白前线嘅警务人员咧，佢有佢嘅压力，但系你而家根本就系、是。你今日点讲啊？俾呢个林郑搞到你哋，搞到警务人员咧，系真系与民为敌。 嗯， 你咁落去咧，就真系迟早咧，擦枪走火咧，就睇唔知死边个，死警方定死市民大众先。 但系问题即系呢一种嘅嬲咧，系唔系又可以令到有一啲嘅示威人士用更加激烈嘅手法去針對住警員做襲擊而合理化呢？即係可能而家個狀態其實咪大家都應該要諗一諗呢？ 嗱，好老實講，作為一般嘅市民大眾，或者我哋作為一般平民，邊度想個社會咁樣即係咁嘅現況？個個禮拜都係咁嘅現況，幾乎而家就嚟日日都係咁嘅現況。但个问题就是嗱，你话如果你话阿叶平，你话啊咁样讲，好似将啲暴徒做嘅嘢就合理化，咁系咪另一个角度就系咪警方做嘅嘢又合理化咧？ 嗯， 即系而家个问题嘅，即系都系讲个九度错晒，翻最原本嘅问题就系、是、林郑政府仍然用警方作为佢嘅政治挡箭牌咧，佢系出卖紧警方同埋。是出卖紧市民， 即系一个政治问题，系咪应该由警员去全力承担？ 不嬲，政治问题咧，政治解决噶啦。你而家用一种咁嘅所谓威吓式嘅方法落去，老实讲啦，系唔会有人服噶。 嗯， 我琴日连口罩都冇戴，我基本上都唔谂住，我唔系谂住去做任何嘢，我即系出荃湾去买嘢，咁我就已经中招啦。咁你。我跟住拧转面就见到个女人咧，系成面都系眼泪， 明白 吹凉吹咗嚟。 明白噶吓，多谢你啊，邝先生。所以呢啲状态咧会带嚟一啲即系点样嘅情绪反应咧？有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系 ，hello。 你好，请讲啊，黄生。 系我讲下头先嗰个嘉宾嗰啲嘢都差唔多讲晒，我想讲。不过我觉得警察喺嗰个暴动现场咧，已经系好克制嘅。 嗯。 啊，警察。翻工到收工都俾嗰啲暴徒咁样啊，用啲好难听嘅说话咁样即系谩骂佢啦，系咪先？我觉得香港警察已经系好克制 吓。嗱，但系黄先生啊，另一方咧，亦都会觉得警方喺譬如制服一啲嘅示威人士嘅时候咧，用咗过分嘅武力，例如喺佢冇反抗嘅能力之下咧，即系已经系制服咗佢嘅时候咧，继续去打佢啦。 四个月啦，已经系咪先？经历咗四个月，情绪虽然你话警察佢系受过呢个训练，但系而家你四个月 日日系咁样俾你嗰啲暴徒咁样谩骂，谩骂你屋企人又起你个底，已经香港警察已经系好克制噶啦，已经。 但系问题，警方系持有武器噶嘛？ 嗱，系啊，佢持有武器啊，佢有冇乱咁开枪射呢啲咁暴徒啊？其实你哋传媒人，你哋都有武器嘅、嗯，你哋把口又系武器啦。你日日喺个电台大气电波喺度。嗯在度话啲警察有冇帮过警察？你下下针对警察， 嗯， 系咪？咁系唔啱噶！你哋嗰个把口仲犀利啊，把武器 好 铁板。 明白，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跟住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道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系清咗场，不过都塞车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反方向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至到泽安村段咧，而家都系比较塞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不过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就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咁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多车。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麒麟集团、五大跌幅股份、中国派对文化、ISP Global、龙王集团、万家集团同埋新时代能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18。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6，加元1.322，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75，英镑兑美元1.256，欧元兑美元1.104，港金报13,950元，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494点，啱啱转咗，买入价系1495.12美元，卖出1495.68美元。港汇指数106.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经过时候请你小心。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有交通意外，咁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一大车多，经过时候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富荣花园。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鲗鱼涌公园。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有一啲车龙噶，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口嗰段啦，龙尾排到去大窝坪。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西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啦系多车噶，龙尾排到油街。喺九龙方面啦，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系车多繁忙，龙尾一路排到去接近狮隧口。太子道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串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繁忙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兆麟苑，丁九桥翻屯门桥面多车，龙尾在金竹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哋都关注个形势嘅，因为而家两个党咧，美国咧，其实都系几共同咁样去针对中国好多好多嘢啦。咁香港其实其中一个嘅即系成分嚟嘅，可以咁讲。咁因为都系整件事都因为去到国会咧，都系政治化噶啦。咁喺从香港个经济发展或者商界嗰个角度嚟睇，当然系唔想嗰个经济咧系有一啲嘅不确定性嘅。咁即係話，如果佢每年係要即係審咗香港一次，又要睇下有啲咩嘅證據啊，有啲咩新嘅狀況發生啊，咁樣先至去繼續翻一個比較即係正常嘅關係嘅時候咧，咁變咗就嗰、那個從商嗰個角度或者經濟發展嘅角度係冇咗嗰個嘅可確定性嚇，咁咧就對個經濟發展咧，我哋當然係覺得未唔係一個好事啦嚇。咁、但係當然你話係咪咁樣做，美國咁樣做就係令到香港長期嚟講，即係嗰個民主發展啊、人權啊得到更好嘅保障，咁因而咧就經濟當然係會更加好嘅咁樣嚇。咁呢個咧我又唔係咁樂觀咯嚇，因為即係美國嗰個嘅即係出發點未必係即係有某啲人想得咁純粹嚇、即係佢哋可能係即係用呢樣嘢咧，係到即係達到佢某一個嘅政治目的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呢、這個當然咁你國會通過咗，咁即係總統特朗普都未必一定係會簽署成為一個法案嘅。咁尤其是係即係啱啱好即係中美貿易亦都達到初步嘅即係同意啦。咁會唔會即刻就啊喺呢邊嘅你又話達成協議？咁另外一邊你就簽幾條呢啲咁樣嘅法案，咁即係中國嗰個嘅反應會係點樣咧？咁大家都唔知嘅嚇。 嗱，但係值此之際咧，其實咧有美國嘅政治人物咧就訪問香港兩日嘅，呢一位就係共和黨籍嘅參議員克魯茨啦。咁如果對美國政界熟悉嘅人士咧，都知道呢一位人士就即係份量都相當唔少啦。咁樣咁佢嚟香港兩日咧，本來就係話即係同特首林鄭月娥咧會面嘅。應該是星期六的時候，但是呢他就透露即是那個最終會面呢就是被特首就取消了。然後哈魯茨更加說呢就是林鄭月娥要求呢兩個人的會面呢是完全保密，而且他不可以向傳媒提及有關的會面呢他認為呢似乎是誤解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什麼一回事了。亦都說呢林太是取消會面呢並不是強硬的象徵，反而顯示佢咧係懦弱，而且係害怕香港街頭嘅示威者。咁特首辦個簡單回應就只係話特首冇同克魯茨見面咁樣咯。咁但係究竟即係係咪 咁簡短嘅回應？ 係啊，即係究竟係咪因為啲咩原因係取消啊等等嗰啲就似乎冇太多嘢啦嚇。 佢都好似有講話，即係特首表示，即係佢好似唔係好查清楚過啲事實咁樣，係咪有冇 有另外嘅一個嘅回應啦？咁嗰個嘅回應咧，就係講咧，係話即係尊重外國政客發表言論，咁但係言論應以事實為基礎，亦都話咧係事實上咧，即係有最近咧係有一啲蒙面暴徒喺唔同地區咧破壞公共設施同埋商鋪，縱火同埋投擲汽油彈，並肆意襲擊警務人員同持不同意見嘅市民。咁對哈魯茨表示咧，未見到有示威者嘅暴力行為咧，實在匪夷所思，系啦。 當然，即係無論點都好，我覺得即係特首其實就冇需要唔見佢嘅，我覺得嚇。即係既然佢呢一個政客啦，可以咁講，即係美國，佢嚟到香港，佢肯定有一個政治嘅目的噶啦嚇。咁即係如果都仲唔見佢咧，就即係好似俾咗好多機會俾佢去講，即係佢想講嘅嘢嚇。咁既然你覺得佢對香港嘅情況係有咁多嘅誤解，咁其實佢親身向佢解釋，然之後跟住講出嚟講翻話，我同佢解釋咗啲乜嘢。咁我覺得對件事可能會有幫助咯嚇，因為即係一個咁嘅美國嘅政客嚟到香港表示咗一啲好似對本地嗰個情況唔係好清楚嘅一啲嘅言論咧。其實都令到人擔心嘅，因為即係如果真係通過呢啲法例咧，咁變咗頭先我哋講嗰啲法例啦嚇，咁變咗每年又即係美國嘅政客或者即係政府啊，就會都係要由呢啲人去判斷，即係究竟即係應唔應該每年去譬如話捉翻你嗰個嘅地位啊咁樣。咁如果呢啲人本身都係對嗰、那個 當地嗰個情況唔係咁掌握嘅時候，即係有啲好譬如好簡單嘅事實，佢係嗱，一係佢就係唔知啦嚇，咁呢個即係呢個係一個擔心啦。如果佢話明知嘅，佢都話係冇見到或者係覺得唔係事實，咁呢個係亦都係另外一種令人擔心嘅嘢嚟喎。 嗯，或者咁讲啦，即系当最初嗰段新闻星期六出嚟嘅时候咧、特首办就系简单回应嘅，就话即系佢冇同阿克鲁茨见面。咁、然之后头先咧，我所读嗰段声明咧，就系寻日啊，系政府先至发咗一段咁样嘅稿件出嚟嘅啫。咁佢亦都话啦，行政长官原定咧系计划喺星期六嘅时候应对方要求咧同克鲁茨会面，后来因为行政长官另有公务而取消，并且话咧就系一如过往，特首同众多外宾会面嘅时候啦，原定是以閉門形式進行，雙方都不會公開引述會面內容。克魯茨之前咧對呢個安排咧不辭而意，係咁樣寫法嘅。咁、不如咧電話旁邊我度又請嚟一啲嘅政界人物同我哋傾傾啦，因為佢哋亦都曾經喺香港咧同克魯茨見過面嘅。電話旁邊請嚟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係莫乃光嘅，莫乃光你好。 Hey, 你好，阿燕婷同阿 Raymond。 你好，黎哥。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哋同克鲁茨见面嘅时候，相信话题都系围绕住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噶啦。咁但系对于佢同阿特首会面，后屘又取消咗嗰样嘢，其实你哋有冇触及到呢？ 都有觸及到，佢有提到就冇深入咁樣講，佢亦都有提到即係冇深入咁講原因啦。咁當然大家都冇辦法估，特首辦除咗佢即係。讲话呢个 scheduling 即系有其他工作安排呢个原因之外，有冇其他原因？呢个大家都冇办法证实到嘅。咁不过佢都有同我哋讲，同佢后尾喺即系同传媒讲嘅嗰个说法都系一样，就系话即系佢认为呢个系软弱嘅表现。咁无论呢个系唔系啦，呢个系佢嘅睇法啦。咁我自己又觉得，我好有一部分都好赞成阿 Raymond 头先讲，即系其实如果趁呢个机会，认为佢有啲乜嘢嘢，即系美国嗰方面啲政客系对香港有啲咩不了解嘅地方，其实作为特首应该利用呢个机会，将佢嘅故仔，将佢嘅意见去尝试去说服，即系啲同佢意见唔同嘅人啦。若果佢安排到个时间嘅话，咁因为否则嘅话，我哋都唔需要喺美国花咁多钱喺华盛顿其他城市，即系有。经贸办，然后又要游说国会，其实呢个都是部分香港政府正常做的工作嚟噶嘛。咁所以特首其实人哋都老远嚟到啦，就算明知人哋嗰个意见可能都系唔系一样嘅，咁其实见下都无谓无碍啊。但系另一方面就其实我都知道佢应该亦都有同几位嘅建制派嘅议员咧，就唔好点名啊，因为等佢哋自己出嚟讲，若果系就。咁其實都有安排咗見面，其實係有見到嘅，咁所以亦都唔可以講係佢哋只聽一，即係阿 Cruz 啊、哈魯茨啦，唔可以講話佢淨係聽咗一方面嘅意見，其實都有一啲建制派嘅議員同佢見過面嘅嚇。 嗯，係，咁其實你哋同克魯茨議員見面嘅時候，你哋係有冇啲傾談啲乜嘢？ 我諗最主要都係向佢了解翻，即係而家。人權及民主法案嗰個嘅情況啦，咁佢向我哋表示就大家都可能聽過今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香港時間晚上或者朝頭早啦，咁就係會喺呢個眾議院嗰度，即係 House 嗰度咧，係會可能會投票嘅啦。咁呢個就即係喺個 floor， 即係嗰個成個嘅即係成個嘅。眾議院啊，咁但係咧參議院其實就未排期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就覺得即係之前咧都喺委員會嗰度都一致通過，咁但係最主要都要睇嗰個多數黨個領袖啦，即係而家就係 Mitch McConnell 啦，就係睇下佢嗰個安排要係點啦。咁似乎咧，佢都同我哋解釋呢啲法案咧喺美國嗰度都係會先易後難嘅，咁但係即係話如果係冇異議嘅咧。就會排得先一啲，咁否則嘅話咧就會耐一啲，咁所以我哋都有討論到有啲咩因素可能會有一啲嘅議員喺美國嗰度，特別係參議院嗰度可能會拖延啊咁樣，咁佢就話暫時都未睇到，不過咧就亦都唔敢完全排除呢種咁可能性嘅暗湧，咁佢都有提到即係近期因為始終咧喺一啲傳媒入面咧都會見到一啲比較上激烈嘅場面，咁佢話呢個都其實可能未必係最對佢哋，即係如果有啲議員因為各種嘅可能性嘅原因咧，揾到一啲藉口或者理由咧去拖延一下咧，亦都 唔排除有咁嘅可能。不過始終就係呢一個到呢、這個法案喺參議院同埋眾議院兩方面咧，到而家嚟講咧，都係兩黨嗰度咧都係支持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啊 ，Raymond 都有提到，譬如話特朗普總統會唔會最後唔簽署咧？暫時我哋即係譬如再兩個星期前同 Rick Scott 另外一位嘅參議員嚟過香港咧，佢都有問呢個問題。咁似乎佢哋嘅感覺都係特朗普就唔會唔簽嘅，因為其實依家好多呢啲支持呢條法案嘅，尤其是共和黨嗰邊咧，其實全部都係佢啲忠實支持者嚟嘅，佢啲死黨嚟嘅。咁佢話覺得佢唔簽嘅機會就好細。 嗯、 但是最重要就是看看过嗰个时间是乜嘢嘢。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呢一位克鲁茨议员，即系佢对香港本地嗰个认知嘅程度啊，喺其他国会议员当中，佢有几有代表性咧？即系咪普遍性都系同佢嘅认知程度系差唔多嘅咧？ 我谂唔同嘅议员的确就有对香港嘅情况会有唔同嘅认知嘅程度啦。我都唔敢讲佢系即系话系点样去排啦。咁、但系肯定咧，第一样重要嘅就系我觉得我哋有阵时见过一啲外国嚟嘅，或者我哋去到外国见到嘅一啲外地嘅议员，包括美国咧，最紧要第一样嘢系佢要对香港呢个问题系有兴趣、上心先。咁我覺得佢都係好明顯咧，過去一段時間嚟講，佢係算係佢對香港呢個問題比較關心嘅議員之一。咁亦都見佢就呢啲問題咧係有發表過一啲嘅意見。咁同埋今個星期，雖然我哋好多傳媒或者我哋討論都係集中講克魯茨啦，其實亦都有另外一位年青一啲嘅參議員係嚟過香港，亦都同差唔多同一個時間嗰兩日喺香港嘅。咁不過佢就似乎冇安排同政府或者啲議員嘅會面，但係我哋見到你喺 Twitter 喺推特嗰度就見到佢寫咗好多佢喺街頭甚至旺角所見。咁我覺得佢哋都係想利用嚟香港，因為趁住呢個機會，就係安排一日兩日嘅時間都嚟一嚟咧，就係去實地了解一下，然後呢翻到去呢佢哋就可以即係更加清楚，咁樣亦都係更加有見地，或者有一啲當地嘅經驗，可以更加係即係幫助到佢哋決定點樣去處理下。 嗱，不過莫乃光啊，即係克魯茨佢支持香港示威者呢個態度就相當之明顯啦，因為佢喺自己個推特嗰度咧，都係講話即係佢著咗件黑衫嘅訪問香港嘅時候，以至咧支持示威者，係啦，即係佢有咁講啦。咁正如頭先阿楊立門都話啦，即係取消咗同特首嘅會面咧，係可惜啦，因為佢本来应该是可以透过咧呢啲嘅会面咧，系掌握到香港另一方面嘅声音啊嘛。咁虽则佢都根据你所讲，佢都有同建制派嘅议员系会面过。咁但系正正就系呢种咁样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调翻转系可能会系俾人一个口实去批评，就系你哋呢一班美国嘅政治人物，其实你哋喺美国通过一啲嘅法案，而系会影响到香港的时候，但你们偏偏呢就对香港的情况似乎是只是偏埋一边听某一些的反应，就正如好像特首办呢他回应克鲁茨的讲法，就是说喂，为什么你对于街上面呢那些的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的，是不是匪夷所思啊这样。 其实就一方面就很不幸啦，是特首办自己因为特首个时间嘅原因就见唔到佢啦，咁佢哋咁讲，咁但系好似话斋都有一啲建制派议员同佢见面，同埋唔好唔记得，其实我哋喺华盛顿有一个即系香港嘅吓，即系代表嘅办事处，政府嘅代表嘅办事处，话就系经济贸易办事处啦，但系其实都处理好多即系同呢啲嘅国会议员啊，甚至即系行政部门嗰度嘅游说嘅工作嘅，咁所以其实就我又觉得咧，呢、這个其实系特区嗰个责任，亦都。即係將佢個意見要話俾政府聽啊，話俾美國政府聽啊，或者佢認為呢條法例應唔應該過，對香港嘅政策應該點樣樣？咁其實佢有好多機會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唔可以淨係話，即係佢嚟到香港，咁你又見唔到特首，所以就冇權去作呢一個嘅佢反映佢嘅諗法同意見。我覺得其實有大把嘅機會嘅、 我想請問先，佢而家。 即係都訪問咗啦，香港啦，即係離國真係親身嚟過香港啦。咁佢係咪仍然即係都認為覺得香港嘅示威係全部都係和平嘅示威嚟嘅？ 我哋其實 因為你哋有冇去解釋解釋俾佢聽？ 嗱，我哋冇同佢一齊去即係街頭啊，去睇啊嗰樣嘢啦。但係我都好似我話齋啦，其實佢都留意到有一啲嘅所以我係覺得反而係因為特首辦可能冇同佢見面，所以有個誤解嘅，就係、是、其實佢都睇到有佢同我哋講，而家其實近期有一啲嘅即係衝突場面比較激烈咧，其實係喺外國嘅傳媒嗰度出嚟嗰個效果，其實可能係令到失咗招嘅喎，所以呢一點咧，其實佢都想係即係我哋要留意。咁所以我都有反而係聽到呢個聲音，可能係特首辦聽唔到啫，第一特首聽唔到啫。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信息都係我哋都想話翻俾香港嘅運動支持者知道嘅。咁亦都唔想即係好似而家就係將嗰個又係將支持呢個運動嘅人全部都話佢哋啊，你支持暴力。咁我覺得呢個係唔公道嘅講法。 明白，好，唔该晒你莫乃光倾到呢度啊，麻烦晒，拜拜吓。莫乃光系专业议政嘅立法会议员，电话号码18721，其实可以大家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不过杨立门啊，如果以你嘅公职经验咧，就算系特首唔得闲咧，佢可唔可以譬如邀请啊政务司司长嗱，我唔知得唔得啊，系咪可以邀请另外嘅一位掌握香港状况嘅高级官员同阿哈鲁茨见下面，而唔系放弃咗呢个机会咧？ 其实可以嘅，冇话唔可以噶，即系可能都系一种姿态。的表現即是說這個這麼無知的即是美國議員即是你又這麼支持這些即是示威者的即是我就是去即是落你面子這樣即是可能他專門是想這樣做都未定的、啊、即是我為什麼要給那麼多面子給你呢你既然你都是現在這麼愚昧的呢即是基本事實都搞 未搞清跟我見面 沒可能爭取到的人是不是、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即是沒可能爭取到的支持 你都不如費事即是浪時間這樣因為 他都知道他有個政治目的了 是好1873七点钟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14至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方面咧，吐露港公路北行去大埔市中心方向，喺大埔铁路码头对开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塞到去科学园。九龙方面，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啊，近住九龙货仓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塞到去丽晶花园噶。咁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喺平石村对开咧都发生。经过意外事故，亦都系清咗场。不过而家龙尾就到观塘道近住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都繁忙，龙尾近住汇景花园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湾仔嘅支路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佛光街反方向咧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咧都系交通繁忙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之路嗰段咧，亦都系有少少挤塞。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排到去观塘码头。咁至于其他般嘅路面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近住裕民坊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就慢车，而观塘道西行啊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呢个启业村嗰段咧，亦都系有啲挤塞嘅。咁至于新界方面咧，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因为多车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因为多车嘅关系，咁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由市中心一路去到三圣村段咧，亦都系比较塞车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美林村附近。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啊，港铁除咗轻铁同埋机场快线，所有铁路嘅站咧，而家都系正常运作嘅。不过咧，就服务会去到10点就完结噶啦。轻铁方面，轻铁嘅路线705、706、751、751P 咧喺天水围区嗰度咧要改道行驶嘅。751线咧喺屯门区系不停有外站噶。机场快线方面咧喺10点起至到尾班车，咁啊机场快线咧只提供。 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的。咁啊，就会不停届时刻，即系十点之后咧，就会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站噶。最后道路应该是环保署啊。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好复杂，视乎你有冇听啱电台节目啦。 陈生、陈太，最近你哋恩爱咗，真系羡煞旁人。 自从我哋听咗《开心日报》之后，嗌霎少咗， 仔女都孝顺咗， 我家用都俾多咗， 咁我都要听咯。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开心日报》， 梁明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日日笑到有腹肌。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楊立門，頭先我哋有講咗啦，美國嘅眾議院咧將會喺佢哋美國時間星期二啦，即係香港星期三嘅清晨咧，就會處理咧三項同香港相關嘅議程嘅。咁亦都講到咧，就係共和黨籍嘅參議員克魯茨佢訪港兩日，咁本來同特首有個會面咧就取消咗啦。我諗其實大家個最關注焦點都係即係呢一啲外國嘅政界嘅行動咧，對於香港的形勢會有什麼影響、另外就是如果作為商界更加關注就是他們這些行動對於香港的營商環境會不會有進一步的一些影響、事實上呢如果 你真的聽回商界來講的看法就是過去那幾個月、特別在這個零售、或者是銷售、那方面那個的情況是不是真的差了很多呢 好似我哋前都讲过，其实我哋熟悉我最熟悉嗰批嘅商人咧，其实系一啲制造商嚟嘅。咁佢哋咧唔系直接受到而家香港嘅社会事件嘅打击嘅。其实佢打从去年已经开始咧，受中美贸易嗰个摩擦咧，系打击得好大噶啦吓。咁咧就反而即系佢哋过去嗰大半年都有少少习惯咗啦吓。咁到今呢两日就都似乎嗰个谈判系有啲嘅曙光啦吓。咁所以佢哋其实佢受到嗰个冲击咧，系暂时嚟讲咧，系唔系大得咁犀利吓？咁反而就真系嗰个社会上嘅冲击，应该会系其他嘅行业啦，即系譬如话零售啊、饮食啊、旅游啊、等等啊、航运啊等等咧，系受到好大嘅影响。咁嗰啲行业咧，我所最熟悉嘅我嘅商会咧，系冇唔系太多呢啲嘅即系会员啦。咁但系都有一啲做譬如话食品制造啊。家电制造啊，呢啲嘅即系厂家咧，其实佢哋喺香港其实都系有零售点嘅吓，咁、所以佢都系面向即系所谓 B2C 啦吓，咁咧就佢哋嗰个打击系非常非常之大啊吓。 咁但系对佢哋打击大咧，究竟系因为 近排啦，特別係近呢兩個禮拜啦，有唔少商場咧係提早關門嘅、有啲係晏晝即係兩點鐘已經開始唔營業，又或者而家咧其實好奇怪㗎，以往啊香港嘅商場大部分咧有啲就經營到十點鐘啦，但起碼都啲商鋪都會開到九點或者九點半㗎嘛，但係而家咧見到好多八點就閂咗門㗎咯喎。 咁一來當然你又冇地鐵啦，係咪地鐵站關咗，咁邊個會出嚟買嘢咧？咁樣嚇，咁同埋佢哋我哋都有一個好相熟嘅，即係我哋嘅回董啦嚇。咁佢就即係經營有好多間嘅即係零售點嘅，即係時裝店咁樣嚇。咁都好多大商場都有佢份嘅嚇。咁咧就佢亦都好難即係預計究竟咦今日需唔需要閂鋪咧咁樣。咁當然佢哋會留意一啲新聞啦，究竟幾時會嚟衝擊啦咁。咁但係咧就即係有陣時估唔到噶嘛嚇。咁就算有某一啲嘅商鋪佢嚟到啦，殺到嚟咁好多都拉閘。咁有啲都想繼續營業嘅嚇，咁但係咧就佢今日佢先講俾我聽嘅，即係話都會有啲人上嚟咧就話：咦，點解你仲營業緊啊？點解你仲唔走啊？咁樣使唔使我同你閂門啊？咁樣咁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咧，其實我聽到係唔少嘅嚇。咁咁樣嘅環境啊，咁樣嘅氣氛之下啊，即係香港嘅即係零售有乜辦法？即系唔死咧，即系建议佢点样去做生意咧、 所以即系有阵时我哋讲咧，呢几个月嘅示威行动系影响到销售嘅时候，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个课题咧？个理解应该系因为啲交通运输工具受到影响，譬如话港铁要关站啊等等啊，而影响咗佢哋嘅经营，定系真系因为市面嘅一啲嘅冲击行为而？令到佢哋嘅經營大受影響啦， 兩者都係有關係噶啦，即係就算地鐵係通宵營業都好，即係如果你嗰個市面係即係咁亂嘅時候，即係其實消費係真係。最基本嗰啲咧，先至會唔受影響嘅啫。好似聽講話啲超市都唔錯嘅啲生意嚇，杯面都好似話銷路嘅上升添。 有啲人可以買定喺屋企。 係啊，咁但係你一啲可以唔買嘅嘢，你就唔會去買啦嚇。咁同埋即係都唔好講話，即係有某一啲嘅商鋪係被人即係去。集中地去攻擊嚇，即係嗰啲咧就即係都喊都無謂啦， 都破壞得幾犀利。 係啊係啊，即係專登去全線咁樣去即係去打壓佢哋咁樣嚇嚇。咁呢個係真係有史以嚟我未見過嘅，即係香港咁耐就。 我哋電話號碼18721。對於最近咧呢啲嘅即係唔同嘅商鋪嘅經營嘅情況，你又點睇咧嚇？如果你自己係做緊呢個零售業或者係飲食業嘅，无论是大也好啦，小也好啦，咁最近的生意状态又如何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1，同我哋咧讲一讲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社会发生好多事咧，咁我哋人都会好惊嘅。因为我哋初咧就唔知道应该点样喺啲咁嘅环境里边生活。 精神科专科医生曾凡光， 但我相信耐咗咧，就大家就会唔惊噶啦，因为个问题已经解决咗啦。即使个问题未解决嘅话咧，我哋有一种能力，嗰种能力叫做适应，适者生存。多数人都可以适应到任何嘅转变嘅。咁当然有一部分嘅人咧，亦都有可能有啲困难嘅。他可能会觉得情绪有些问题，可能会很紧张，失眠，可能日都担心会很不开心这样的东西。但如果那个情况持续的话，那很可能真的要看看医生的。有些方法可以令到自己适应得好一点的。第一样就是不要逃避，继续生活，就是回到生活上面的常轨那里。要做嘢嘅，繼續翻工；要翻學嘅，繼續翻學；要見朋友，繼續見朋友；要食飯，繼續食飯。唔好因為呢啲嘢取消曬任何嘅一啲正常嘅活動。第二樣嘢要有朋友，三五知己一齊傾下，互相扶持下咧，行適應呢條路咧，你會容易好多嘅。咁有啲嘢我哋冇辦法改變嘅嘢，可能係你會覺得無奈或者無助，但係都係要接受嘅。最紧要咧就系要谂埋啦，就算个社会点样乱都好咧，佢会有完结嘅一日噶，就千祈唔好咧喺佢未完结之前咧，我哋已经冧咗。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最近嘅經營市道如何？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嘅。楊立門頭先喺個聲帶上面咧，精神科專科醫生啊，曾凡光就叫人大家都要繼續如常生活嘅，即係約朋友出去食下飯咁樣都要嘅。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個市道嘅影響，似乎係咪喺成個經營成本入邊咧？即係大家最關注嘅都係租金嘅佔嘅比例咧。我最近有留意到，有一啲相關嘅商會咧喺報章嗰度登咗，都唔止一次啊，係全版啦，或者四分之一版嘅廣告咧，促請啲大業主係減租。 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因為即係租金都係經營成本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啦。我諗多數大概佔到三成到嘅，即係一個經營嘅成本嚟講。咁但係呢個市係咁樣嘅時候，即係我諗好多業主都未必可以企得好穩㗎啦，即係嗰啲價，即係如果你係企定唔減價呢，即係好可能就逼到嗰啲商户一係退租，一係就唔會續租㗎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市場供求嗰個力量係俾佢自然咁樣去活動咁樣囉。 咁但係如果要等個市場力量，即係但係過去嗰段時間亦都聽到有一啲業主可能嘅回應就係話，喂，睇定啲先啦，即係睇一睇呢到底嘅情況點，同埋呢亦都未必真係每一間去嘅商場入面嘅每一間鋪呢都係咁受影響嘅，可能有啲呢就依然可以企穩嘅，咁所以佢哋就可能會用一個逐個嘅個案形式嚟處理。你又點睇呢？逐個個案嚟睇。 咁業主肯定係逐個個案嚟睇㗎，即係如果佢見到你啲生意， 即係全個場一次減嘅， 係唔係？我諗政府就做咗啦呢樣嘢，咁地鐵都做咗嘅，咁領匯就好似諗緊啦，好似未做嘅。咁但係個別嘅業主係咪？咁點解佢一定要真係一足高打船人，就即係我要減三成咁啊減三成咧？如果你間鋪頭根本都冇影響嘅，即係仲可能好生意過以前嘅，可能你賣某種嘢咁，佢唔需要減你做。所以當然我們站在中小企的立場，就希望業主真的多些體諒那個經營的苦處，因為大家其實同坐一條船，你逼死了那些沒有生意做，將來都沒有人租你的店。 但我哋都睇到咧，政府官员咧，譬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佢亦都话系希望大家特别系啲呼吁啲私人业主同埋发展商咧，积极考虑推出租金减免措施协助商户。因为而家个做法咧，譬如就系港铁咧，对于受影响较大嘅小商户咧，佢哋会提供一个租金调整方案啦。咁如果咧系车站系被迫关闭咧，就會按比例退還租金，因為都有唔少大商場係喺即係港鐵上面噶嘛，咁樣。 我哋都有會員喺裏邊做嗰啲連鎖嗰啲嘅。 咁所以譬如機管局又話仍然教緊一啲咧刺激消費嘅措施，咁領展咧又會向一啲因為公眾活動而暫停營業嘅商場咧收集資料去制定援助方案，咁不過都未有即時減租嘅，所以其實係咪私人大業主應該要更加積極少少？尤其是在今次整个的即反修例运动当中，讲到香港是不是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而造成到现在的状况，内地的媒体呢往往都将矛头指向地产发展商的。而这些的地产发展商或者这些商界人士呢，可能他自己本身也是那个商场的大业主。所以是不是应该为了各种考虑，他们应该要率先去即做减租的方案呢？ 是，我都同意的。同意嘅。 咁电话号码1872311啦，咁大家有啲咩睇法呢，不妨係打嚟同我哋傾傾啦。咁不过其实可能大业主佢哋都要考虑返佢哋成盘数到底应该点样预发呢，即係佢哋都有哋嘅考虑。 冇错，但係大公司我諗尤其是喺呢个咁非常嘅时期，即係你要表现返即係嗰个社会责任呢，我觉得都值得做嘅呢样嘢。 其实政府仲有冇啲咩可以做呢？針對而家嘅状况你觉得？ 我覺得政府可以做的，你講是針對中小企 啊，針對啲即係零售嘅市道或者商界啦。 即係我覺得都可以做的不多噶啦嚇，同埋當然有很多嘢政府是不慣常會去做的啦，即係譬如話即係免你税啊，即係各種嗰啲，即係真係真金白銀嗰啲，佢係唔慣去做的嚇。即係佢做多最近出台嗰啲就係話啊你借錢的話咧，我就90%擔保你，或者100%去擔保你。咁其實嗰啲咧就係令到你更加去易借錢嘅啫，嗰啲錢唔係話唔使還嘅。咁你中小企其实即系而家根本就系还偿还嘅能力都系有问题嘅出咗吓，咁所以就即系呢啲嘅措施唔系话冇用，即系系好嘅，咁但系就对某啲水深火热嘅即系企业咧，未必有好大嘅帮助咯。 所以与其咧即系政府净系呼吁啲私人业主去减租，其实佢哋系咪应该要考虑仲有冇其他嘅啲嘅措施咧？嗱，因为我哋八月嘅时候咧已经系针对中小企豁免27%类嘅政府收费啦，亦都有啲食肆嘅酒牌啊嘅牌费咧，或者续期费咧，系可以有一啲嘅减免啦。咁亦都系食环署辖下嘅街市档位啊、政府产业处出租嘅食肆啊、商户啊等等咧，亦都有免租啦。但系除此之外，系咪真系有多啲实质啲嘅嘢可以做咧？杨立梅，你觉得？ 我真系唔识帮政府谂，系啊，因为而家政府都唔知喺度谂紧乜嘢嘅，咁所以即系好难去献计。当然我哋商会各个商会都有去提，即系话除咗短期嘅，咁你长期嘅都要做啦吓，即系譬如话帮助香港嘅即系各界嘅竞争力去提升啦吓，即系譬如话即系做多啲即系产业升级嘅一啲嘅支援啊咁样，咁呢个其实都有做。但系呢啲嘢咧，就嗰个收效唔会系即时见到嘅。 好，1872-31，听听听众嘅睇法啦。有金先生，金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系金生，有咩睇法？ 系啊，即系想讲一讲嘅零售啦。因为我自己住喺将军澳嘅，咁咧就即系前嗰排咧就受到嗰啲冲击事件咧，又停地铁啦，就是、第一身啊受苦啦。咁另外又亦都好多。嗰啲商店啊，即係某幾個大牌子針對嗰啲商店啊，就乜嘢？咁事實上咧，老實講啊，個個禮拜其實5-6日咧，而家基本上點解啲零售，即係老實講，我諗啊，主持人又好，或者阿楊生啊，楊生我好欣賞啊，因為今次咧你請阿楊生嚟咧，佢好持平啊，即係好中立啊，就唔會好似你之前咧好多，即係你港台啦即係成日都偏頗啦，就請啲咁啊某一啲政黨咧就樣樣執埋一邊啊。咁啊，楊生今日就即係正反就當然可能個話題就唔係講政治就好啲啦，但係起碼阿楊生講啲好持平嘅嘢，都 政治都難逃依個經濟難逃政治嘅。咁你點睇啫？你不如你講你點睇咧？所以我係住將軍澳噶嘛。 大個問題就係我哋其實我哋做至少市民咧，就受到依啲咁嘅影響咧，零售業咧，你見到其實你喺商場嗰啲。成日都一开就打烂完之后咧，最惨就系我哋自己，佢哋而家唔开，嗰啲员工根本就差，咁我哋自己嗰啲市民根本都冇心情出去出边。礼拜六日放工放即系放假，根本你谂下啦，十间里边可能有5间系受针对嘅，就已经闩咗门，咁你行咩街做咩消费啫？唔好话消费啊，我哋民生话想出去食个快餐啊，都唔想啊，因为点解啊？你谂下啦，我哋平时可能喺嗰度附近有10间食肆，有5间系某一啲受影响嘅集团，佢又闩咗，所有成堆人就集中喺嗰其余嗰几间度排晒长龙啲繁忙时间，咁你边度有心情去食嘢，边度有心情去消费，即刻嗱临买埋外卖，即刻嗱临走啦，咁你个经济啊啲零售点会好啫？ 系， 所以归根究底，你话有咩办法？办法就系、是。即刻嗱，臨停止依啲咁嘅暴力，依啲咁嘅騷擾到民生嘅嘢咯。 明白，多謝曬你啊，金先生。有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系啊，主持你好。 你好，白女士。 我就想讲一讲嗰个商场啦。你哋依家刚才就话叫即系啲大业主可以减下租咁样样。是不會的因為我呢就在北角那些商場那裡開一間小小地賣童裝的那在商場裡面本身都幾好生意的因為小仔那些衣服大人都好捨得花錢但是自從6月 这个反送中这个条例搞日日这样搞，依家仲变本加厉啦，因为我间商铺隔离咧就系吉野家，再隔离咧就系中移动， 哇！ 就真系， 即系你都受到影响系咪啊？ 系好有影响啊！真系影响得好紧要。咁我九月尾即系都顶唔顺啦，即系成日都食白果，亦都唔敢开。你嗰啲咁嘅黑衣嗰啲暴徒真系。是咁打，即係我真係好唔好彩咯，喺吉野家隔離。咁啊，同大業主講，我因為我仲有成兩年合約啊，咁我就同佢講，即係好困難啦，幾個月都即係冇生意，可唔可以即係減下租咧？你估啲大業主點講啊？佢話減租。你好生意，你又唔见你嚟加租，系咁样噶，系唔会噶。你唔系话政府嗰啲嗰啲领展嗰啲， 明白？ 都仲话有啲啊。 白女士啊，你介唔介意透露咧？譬如你嗰个商铺咧，你所在嘅商场系一啲即系大型嘅商场啊，定系即系大地产商拥有商场，定系属于一啲即系中小型嘅商场 啊？系啊，系 啊，大地产商噶。 我上市公司嚟嘅，佢自己本身系。 系啊，咁我即系好困难啦。咁我就人哋嗰啲咧，唔系喺正嗰啲佢哋啲暴徒去骚扰嗰啲咧，都已经系啲生意都系唔好噶啦。但系我就最唔好彩就喺正佢隔篱。咁见到咧，佢打嗰啲嘢，直头就即系整到埋我嗰边咯， 明白。但系业主又唔肯减租，吓呢个又系另一个拗撬嘅问题啦，吓。 好大问题。 明白。 咁依家政府真系要想办法能够止暴制乱，即系你话警察真系要出嚟，即系点样讲咧？如果破坏嗰啲，真系要捉咗佢啊！真系。 明白，多谢晒你啊，白女士，听埋罗女士啊，罗女士你好。 是你好你好啊。 罗太你请讲。 是啊，我哋啲细路仔呢就喺呢个旺角同埋油麻地交界之间啦，就係整一间细细地嘅飲食嘅。咁以往有飲食呢，佢哋都要交下货俾人哋嗰啲即係学校啊或者之类嘅，但係而家整下都即係啲订单都少咗啦。再加上个铺租嗰度呢，呢几个月里头都搵唔返个铺租。呢几个月啊，六月打后啊，都揾唔翻嗰个铺租嘅额啊，咁变咗咧，而家佢哋焗住要下个月结月啦。咁而家喺呢个环境之下咧，嗰条路咧，弥敦道啊，嗰条路啊，好多时啊都有事情发生，咁啊变咗佢哋咧真系好难做落去。咁要呢个业主想减租咧，佢哋又话冇可能，咁啊变咗而家咧真系百上加斤。眼睇住咁嘅环境之下，都冇办法啦。 即系同业主问过。是减租的，但是就不 得。是啊，他都不能够。咁已经炒咗两个帮手㗎喇，但係而家都係仲係维皮唔到。咁所以而家呢做即係为咗冇办法啦，都要结业啦。 明白，多谢晒你啊罗太。其实似乎让阿门即係睇上嚟都係要挨啦。咁但係大业主可唔可以真係即係处理一下而家呢个特殊情况啊。 我真係代唔到佢哋讲嘢。我都好希望佢哋能够体恤下，即係嗰啲小商会头先都听得好清楚，即係佢哋嗰个苦况系点样。 係咁啊，呢、這个可能都要返啲地产界或者一啲商场大业主佢哋要考虑一下啦。会唔会呢个亦都系另一个机会呢，改善下公众形象呢？ 好个形象啊。 可能佢哋会咁问㗎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人权法造势大会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夜晚七点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大批着黑衫的市民到场，整个遮打花园和遮打道人头涌涌，部分人戴上口罩，不断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反抗等的口号，场内挂上写有香港警察蓄意谋杀的巨型直幡，亦都有人带同美国国旗到场挥舞。在港铁中环站，由美心集团取得特许经营权的 Starbucks 未有营业，门外有几个蒙面的防暴警察戒备，站内部分出口亦都有防暴警察驻守。 Now 新闻台一个车长怀疑被布袋弹击中后脑受伤，更被反绑押入警署扣查，两个钟之后才获释送院。车长投诉被警员用警棍殴打。记协强烈谴责警方无理扣押和涉嫌暴力伤害新闻机构工作人员，并且无视伤势阻碍救援，令到伤者无法及时获得治疗，促请警方彻查。如果证实有警务人员违规或者失误，警方必须道歉，确保施袭者负上刑责。记协话非常关注新闻机构工作人员采访时候受伤，尤其是极可能被警方的枪弹所伤。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亦对事件深感遗憾，促请当局彻查，并强烈谴责任何暴力。协会又促请警方尽快检讨冲突现场涉及新闻从业员的处理手法，确保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并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保障新闻工作者合法和合理的采访权益。英国国会今日重启会期，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按照传统到国会发表由政府撰稿的演说，展述政府立法计划。英女王在演说首尾都提到脱欧，在演说开始阵阵，她说政府首要工作一直是确保英国今个月31号离开欧盟，又说政府有意同欧盟在自由贸易和友好合作上基础上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在结尾部分，英女王说英国脱欧之后，政府将确保英国继续在全球事务扮演领导角色，捍卫国家利益和宣扬英国的价值观。她又说政府会尽最大努力应对最复杂的全球保安事务，也都会同国际伙伴合作维护国际贸易公平，应对最迫切的全球挑战。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本年度诺贝尔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由三个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穷领域贡献。三个人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其中来自法国的46岁学者迪芬诺是历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者得主，也是第二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码头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码头的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另外在港岛中区有封路措施，因应道路状况，介乎北打街至到金钟道的一段德辅道中来回方向，以及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的一段遮打道来回方向都是封闭了。就是介乎北打街至到金钟道的一段德辅道中来回方向，以及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的一段遮打道来回方向都是封闭了的。现在影响到红棉路不能够通车，而下确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受到呢啲道路状况影响，一啲过海嘅巴士路线係需要改道行驶㗎。而介乎上环西港城总站至到金钟港铁站嘅电车服务係暂停㗎。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多车些少，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 东隧的港岛入口已经没有车龙了，不过九龙入口这边就比较多车，龙尾排队观塘绕道接近东九龙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依然好多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港铁站是车多的，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依然是繁忙一些，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交通现在好返少少了，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或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焦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星期三晏昼五至六，特备节目施政报告速递， 重点政策全面分析。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元，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7:38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晚我哋嘅评论员咧系杨立门。嗱，杨立门，我哋以往咧都发生过一啲嘅事件噶啦。如果系一啲嘅案件咧，涉及到我哋叫精神无行为能力人士，即系譬如佢系有智障啊，或者有其他嘅情况，令到佢个理解力咧系同佢嘅年纪或者系同常人咧有所差。而嘅时候，我哋就应该要用一啲嘅特别嘅方法去关顾或者系处理啦，系咪？因为有阵时候往往咧，佢哋系未必能够好快地讲到自己嘅诉求或者自己嘅需要咧系啲乜嘢嘅。咁啊，担心佢会唔会因此咧而受到一啲不合理嘅对待啦。嗱，咁喺今次呢一个嘅即系反修例嘅风波之中啦，咁其实寻日咧亦都发生咗一个嘅个案嘅。咁就系话说咧。有一位嘅即系中度智障嘅被捕人士啦，咁根据咧即系有啲社工嘅说法啦，就系话佢当佢被捕嘅时候，有啲社工咧就想去帮佢手，咁但系咧就似乎系被拒绝嘅，咁但系警方咧就喺嗰位嘅智障人士嘅身上啦，即系揾咗佢嘅另外嘅一啲嘅联络电话，然之后咧就揾咗佢其中一位嘅上司 咧嚟到係即係幫佢手啦。咁另外一個嘅都即係爭議嘅就係當初咧警方咧係話嗰位人士咧似乎係並無受傷嘅。咁但係跟住後尾咧就根據嗰啲嘅社工嘅説法咧，就引述律師嘅説法啦，就話咧嗰一位嘅被捕者咧係有受傷嘅。咁然之後就質疑到警方咧係唔係拖延俾佢接受治療同埋咧法律支援機會。 嗯，咁樣咁唔知道警方方面有啲咩解釋啦？因為佢每日都見記者噶嚇，今日佢應該都好似有交代翻呢一件事嘅，係咪 啊？警方今日個記者會咧嘅上面咧，佢就講啦，就話即係喺佢身上面咧。揾唔到一張嘅守護卡，其實守護卡係啲咩嚟嘅咧？就係其實係政府喺警方咧，佢哋喺大概應該係2016年嘅時候啦，所推出嘅一個嘅制度嘅。最主要咧就係呢一張嘅守護卡咧，佢就可以係帶住啦。咁然之後喺上面咧係可以填咗一啲嘅資料嘅，譬如係附有佢自己嗰個殘疾啊、行為特徵啊、藥物需要等等嘅個人資料啦，同埋緊急聯絡人資料啦，又同埋咧嗰陣時警方亦都推出咗一個叫做合適成人通知書，如果佢哋係需要即係呢啲叫精神和行為能力人士係需要錄口供去協助調查咧，就可以由親人啦、監護人啦、社工啦，或者係非警務人員咧擔任。嗰、那個叫做合適成人陪同佢、就幫佢同埋做一啲嘅情緒支援，以及喺口供紙上面咧加簽嘅。咁但係今日咧，警方嘅説法就係話，就算咧揾唔到佢嘅守護卡，但係喺佢身上咧揾到一張咧殘疾人士登記證，而佢帶嗰個被捕人士見值日官嘅時候，事主咧亦都係好清楚咁樣話俾人聽咧，佢係智障。咁所以佢就覺得咧，有冇守護卡唔重要，而係最重要一個成個處理過程當中。知道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和关顾了他这方面的需要。他似乎警方的说法就是说即都有理解到他有特别状况。 而且他都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所谓合适成人的嘛，是不是 后来是找了他一位的上司去帮手。 咁其實嗰個嘅控訴係邊度啊？即係話係咪話佢延遲咗，即係俾呢一位人士去接受醫療啊？亦或係無理對待啊？或者係一啲非人道嘅一啲嘅對待咧？邊一個先係個控訴咧？其實 嗱，因為咧今日咧就我哋睇到咧就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咧，佢哋喺佢嘅即係社交網站嗰度咧就貼咗一篇好長嘅文章，就係詳細記錄咗咧成個事件嘅。咁亦都係質疑到咧，究竟係咪可以好快地去揾到相關有經驗嘅社工支援呢一位嘅被捕嘅，而亦都係有中度智障嘅人士呢，咁样。咁呢个就係佢哋主要嘅質疑啦，亦都質疑到呢到底嗰一位嘅被捕人士有冇係可以好快地就能够获得到合适嘅治疗嘅。咁当然或者我哋一阵间呢都可以搵返即係相关嘅人士啦，同我哋讲讲呢个情况到底係点，又或者警方最后嘅处理方法，佢係搵到嗰一位嘅被捕人士嘅上司去帮佢。咁呢个係咪都满足到嗰个程序嘅需要咧， 吓 关顾到佢嘅需要咧。1872311，转头我哋同大家倾一倾呢个议题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世界文化艺术节北欧五国。咁啊，嘉宾咧有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嘅艺术节办事处高级经理张国伟先生，主持有卢伟力同埋小弟刘天赐啦。大家听听点样艺术法呢？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林生啊，请问系咪真系有啲力场可以顶住啲台风噶？ 唉，守下路程啦。 林生，你系咪真系几乎可以唔用电生活噶？ 唉，守下路程啦。 林生，你真系唔食巴西鸡翼噶？ 唉。听住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手下留情，我林超英会逐一话俾你知。 点解你做运动，我又做运动，你就越做越 fit， 我就越做越肥嘅？ 唉，同你去跑步，你跑唔够五分钟就话攰，跟住喺度玩手机咯。去游水，你就浸水多过游添。仲有啊，翻到屋企你食乜啊？ 薯片同雪糕咯。 家姐做运动要持之以恒，每日做至少30分钟中至高强度嘅运动，饮食要均衡，少肉多菜啊。 好啦，我今次会听晒你话，认真咁样去喐一喐啊。 CIBS 星星上升， 声音其实在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是忽略了的，想介绍给大家知道香港是有很多的声音行业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们的节目呢叫劲 Band Super Jam， 回顾80年代香港的 band 坛， 除了访问80年代的音乐人之外呢，也都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作用。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處理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個案呢，就需要特別小心啦，因為都要留意到他們的理解力和他們的精神狀態會是怎樣呢，又或者就是當跟他溝通的過程的時候，會不會是令到他在個心理上面留下另外的一些痕跡，反而可能會影響到他日後的情緒呢。不如這樣啦，關於這個個案呢，我們就請來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會長林志偉跟我們傾下。林志偉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其实都睇咗咧，你哋大概喺嗰个社交网站咧，所贴嗰个嘅情况嘅，主要你哋觉得系咪唔系太理想咧？系咪就系关于嗰一位嘅人士，佢身上有伤，但系似乎未能够好快地获得医疗，同埋未能够好快地有社工加以协助咧？ 是啊是啊，我谂唔单止唔理想，而且系违反咗原本嗰个守则嗰个嘅精神同埋嗰个原意啦。因为讲緊系MIP 呢，讲緊系我哋系要特别关注，系啊，佢哋冇办法去提出佢自己接受医疗嘅嗰个嘅需要。亦都呢喺同警员執法人嘅溝通方面呢，亦都有一个能力嘅限制。咁原本呢，就系因为呢2015年呢，有一位嘅人士呢，就係就係因为咁样自闭呀、智障嘅人士呢，就最初被起诉。 你讲沙田美林村个个案嘛。 係呀，咁其实呢就应该理论上我哋应该希望呢政府部门啊，特别係執法部门应该吸取经验、希望唔好再次发生㗎嘛。嗱，谁知道今次唔单止再次发生，而且上次是被起诉，今次呢就有身体的受伤。如果我们用身体受伤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今次不单止是没有进步，简直就是退步的。 你说身体受伤就是说有警员打他，因为他被人 我們 当 然 是 可以这样去一口咬的，是有警员打他，但是呢如果是膊头啊、后脑啊，甚至是门牙甩了呢，其实我觉得那个训练情况啊，或者那个对待呢，应该是令人关注的。 咁是不是说即是找到一个所谓合适成人在场通知到他啦，咁都是不足够的，都要有一个的注册的社工即是来到帮他，是不是这个是个守则来的？ 咁就不是。因为呢2015年之后呢，社会福利处呢都是好睇到个需要啦，还有那个的种 MIP 嗰种嘅朋友嘅嗰个嘅特性，佢咧就提供咗一个训练咧，系俾一般嘅有一啲嘅家长咧，系可以接受咗训练之后咧，可以成为呢个嘅合适成人嘅。咁即系话咧，未必系注册社工，可以系受过训嘅一啲嘅合适其他嘅成年人士。咁所以咧，我觉得唔一定要揾我哋，但系揾我哋咧，我哋。當然我們的業界的註冊社工是很有信心去知道他們 MIP 的需要，是不是我們可以協助他們轉達一些的信息給別人。 咁但係當然除咗我哋仲有其他人士係可以，但係問題就係警察今次點解唔嘗試行多一步去揾呢啲所謂嘅合適人士呢？嗱，我哋已經有兩位同工去到警署，佢覺得唔係唔緊要喎，但有兩個關頭兩個時候呢佢可以揾到嘅。第一個呢就係呢佢送到去醫院嘅時候呢佢可以揾醫務社工㗎嘛。第二喺佢喺警署咁多個小時係可以打電話俾社會福利處，叫社會福利處派個職員過嚟㗎嘛，係咪先？但係呢佢通通冇做。咁變為咗合適成人之四個字呢變成咗本身係變為咗係想保護呢啲 MIP， 就變為咗一個黑洞。揾亦都揾唔到。 嗱，但可唔可以讲讲咧？佢其实喺医院逗留咗几耐啊？ 嗱，佢喺医院逗留几耐咧？我哋掌握就系咧，佢应该11点被捕。咁然后咧，我哋凌晨2点咧，收到律师去见过佢，即系话我哋估计最多咧就2个钟头到啦。 系 逗留咗2个钟头到咧，系有我哋估计。 咁即系话，其实嗰段期间咧，你哋质疑咧，佢系可以揾到其他嘅社工去帮佢手嘅，系咪？ 系啊，系啊。 嗱，但系林志伟啊，其实反而即系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嗰个所谓叫做即系合适成人呢一样嘢个定义系啲乜嘢啊嘛，系咪？嗱，如果咧本身佢系有守护卡嘅，咁其实佢嗰张守护卡嗰度咧就可以填翻即系相关嘅一啲嘅资料啦。咁啊，然之后就可以根据嗰个资料咧就按图索骥去揾相关嘅人士帮手啦。咁但系今次个情况就系、是、喺佢身上揾唔到守护卡啊嘛，咁不过由于佢系有一张残疾人士登记证，咁所以亦都好快地知道原来佢系一位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啊嘛，系咪吓？咁、然之后咧，其实警方亦都好快地去即系花咗一啲时间啦，就揾到佢嘅其中一位上司愿意去陪佢去处理即係整个过程嘅。其实呢个系咪已经满足到合适成人嗰一样嘢呢？我想问。 但我真係要諗一諗嘅就係、是、呢一个注册社工同埋一个上司，一个佢嘅MIP 嘅上司，究竟我哋点样理解一个受过训嘅注册社工同个上司嘅分别。上司的分別呢，可能他日常是會了解他的工作習慣、工作態度或者工作能力，但是他可不可以做足一個是了解到他是、是否接受這個醫療需要，又或者是可不可以是幫他去表達和這個執法人員的溝通呢？這個我覺得我們不排除他的上司是有這個的能力，或者有這個適合。但問題咧就係咧，佢揾個上司出嚟，但係佢係唔係呢位上司或者呢個警察眼中嘅所謂嘅合適成人，係唔係真係可以確保到呢位嘅 MIP 嗰個嘅人身安全，或者佢嗰陣時嘅身體嘅情況係咪真係可以留意到咧？事實上就係佢係可唔係咪真係清楚俾一個合適成人知道？依位 MIP 嗰個身體受嘅傷害，或者受嘅傷係點樣形成，或者係需唔需要佢再進一步接受治療咧？咁樣，嗱，依個係我哋關心咯。 我想問一下，其實就警方佢哋通常都係跟翻嗰啲咁樣嘅即係規例啊，或者守則啊去做啦。咁其實係唔係話喺佢哋守則度已經講得好清楚，就係話你揾到個合適嘅成人都唔得嘅，你一定要咧係揾一個註冊嘅社工嚟到現場嘅，因為咧註冊社工咧就比其他嘅合適即係成人咧都更加能夠處理佢個情況咁樣嚇。係你係咪即係覺得係咁樣嘅情況啊？是不是他犯了某些守则的呢？ 这个我们的立场真的很清楚。在星期日的8点呢，有一位另一位的注册社工呢，就是一个MIP 自己以前就学的时候呢，一个学校社工的职员。 嗯。 这位社工一定是带埋职员证，不单止注册证，就是职员证。他表示，喂，我认识这位的朋友。 佢認識嘅程度同佢個上司一樣啫嘛，都係認識，但係唔單止，佢仲係註冊社工，仲係處理緊佢嘅以前嘅一啲需要嘅一個專業人員，但係都被拒於門外，直至到當日同一日嘅三點鐘，警察先至再主動打俾佢，啊，你可以嚟見啦。嗱，八點到三點又係足足六七個鐘頭，點解會咁樣？ 嗱，不過林志偉呢度我都想請教啊。如果我睇翻相關嘅資料咧，合適成人咧可以係親人啦，可以係監護人啦，可以係社工啦，或者係其他負責照顧或看守嗰個人嘅人士，其實冇寫到明係話一定要社工嘅喎。所以會唔會譬如喺今次嘅情況入邊，即係警方就揾咗佢嘅一位上司啦，而佢上司咧亦都願意協助佢做即系呢个合适成人啦，咁样咁，所以喺今次嘅个案入边，会唔会系话即系警方佢处理合适成人嗰样嘢系冇咁理想，但系就唔可以话去违规咧？因为始终嗰个叫做合适成人就唔系一个警方嘅人士嘛。 即系咁讲嘅就系咧，我哋本身呢个嘅规则咧系保护呢个嘅 MIP， 唔好喺2015年嘅李林村事件咧再次发生，系咪先？咁我啊覺得就係、乜嘢人係可以做到個原意，唔想2015年美林村事件發生呢？我覺得如果我就外語工啊，只可以社工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嗱，我覺得呢實在呢誇張咗少少，或者唔適合，都老實說嘅，係啊。但係我覺得嗰個邏輯就係、是、嗰、那個邏輯就係、是、我哋有社工去主動表示關心，而想問清楚嗰個身體傷害嘅情況，點解咗流亡？係咪？所以社警察之所以唔當係一個合適成人， 係 我哋冇 唔好意思，即係警方唔將你哋嘅社工作為合適成人，你哋係認為唔合理係咪啊？ 你可唔可以讲得先？ 吓，唔好意思，因为你头先个电话咧唔系咁清晰啊，不如你重复一下，就系你哋对于警方唔将你哋嘅社工视为合适成人呢一样嘢，你哋嘅睇法啦。 两位，喂， 系林志伟，听到吗？吓，请讲啊，林志伟，系。嗱， 喂， 林志伟嘅线路咧，似乎系咪有啲问题啊？林志伟， 系我而家收到啦， 系啦，嗱，请你讲翻你头先有讲话，对于社工唔被警方视为今次个案入边嗰个合适成人，反而就系佢嘅上司系视之为合适成人，你哋嘅睇法，复述呢点啊，好吗？ 可唔可以再讲多次？我系头先线路啲问题。 唔系嗱，因为你头先就话啊嘛，即、就、系、是、你对于警方唔视你哋去嘅社工系一个合适成人，反而就揾咗佢上司作为合适成人系有意见啊嘛。咁但系我哋其实头先就系倾到你有冇违究竟警方今次处理有冇违规嘅问题啊嘛。 系。 系啦，咁你哋嘅睇法系点咧？因为佢严格嚟讲真系冇违规嘅，系咪啊？ 喂。收得唔清楚。 嗱，唔紧要，唔紧要。嗱，林志伟， 我讲系咪听，系咪收到嘅？ 系，请讲。 我讲可唔可以？ 请讲。 嗱，如果你讲得严格嚟讲咧，我觉得唔系违规，咁当然啦，系咪先？咁即系佢讲明有其他嘅分别啊嘛，但系确实系唔理想。确实咧就系讲紧就系咧，如果我哋讲紧我系问紧佢嘅身体情况，身体受伤嘅情况，佢唔佢拒绝嘅，其实唔系讲紧唔单止系唔系界定一个合适成人嘅身份啱唔啱嘅问题。而是讲緊我哋究竟係咪真係关注呢班 MIP 嗰个嘅权利嘅问题、有冇视佢嗰个嘅人身安全为我哋嘅一个重要嘅一个关注点囉。 嗯，明白。明白， 即係繼續爭取去改善翻嗰個制度咯。 好，多謝曬你，林志偉傾到呢度啊。林志偉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嘅會長。不過楊立門頭先嘅個案，似乎應該咁講啦，係咪應該可以有更加理想嘅做法去處理咧？ 係，即係我諗社工界可以再，因為可能經一事長一智啦，即係同警方嗰度再溝通，即係話其實以後即係合適人士最好都即係包括一啲嘅社工社會工作者，咁都有個專業有個嘅即係知識咁。 嚇，即係咪兩者之間係揀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呢，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